多的兵锋，我为你赶下了乌龙院，我为你花费了许多银，我为你我母爱情。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

笑，请过了灵台，怀中宝，

要宽宏，三法中公啊平，我要自由。 为大家介绍的目前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李伯培先生，今天他将演唱奚先生晚年的代表作《范进中举》。 口不道，我不是西平金官先不草，我本是身上亲自的大纸靠，奉旨恨文送你扫，我这个纸靠最公道，陛下章程有一条，国国无事一概都不要，本道不去对上问定下了问题叫八十步去地对当凭着要条，靠得你走也把心的写好，靠得你打好亲吞等心掏，靠得你不分苗或草，好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，好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，好得你功本有脱掉，年年考月月考活我考死你的命的一条。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天津京剧院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为大家演唱《赵氏孤儿》。

王将军这算何意呀？ 哎呀，丞相呐，廉颇老迈昏庸，不该藐视贤才，休走丞相。今身背金堂前来请罪王丞相，你要我多多的叫我孙的呐。 老将军，你何必身背金